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Janice 严一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我爱爱上深爱的我，爱爱上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政府今天开放民众寄送口罩给海外二亲等以内亲人，经济部申请输出许可证的专属网站大塞车。国贸局表示，已经顺利核发522件输出许可证，已经取得输出许可证号码的民众可以到邮局柜台出示号码交寄邮件。为照顾在国外工作或就业的我国国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从今天开始开放民众寄送口罩到海外，对象限制为寄件人的配偶或二亲等内的亲属，收件人每两个月最多可以收到30片，寄件人每两个月最多可以寄送30片。行政院拍板纾困2.0方案，总规模提高到1兆0500亿，其中经济部将花100亿元推动酷碰券刺激消费，引发外界质疑为何不直接发现金。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今天重申，政府其实有发现金，额度比2008年金融海啸时还要高，但不是无差别的发放，而是针对弱势者、急需要协助的人，其中中低收入户就符合发放规定，是真正需要的人。政府推出酷碰券，主要参考去年与行动支付业者合作的你消费我回馈活动，以行动支付为主，搭配敬老卡回馈，行动支付消费优惠25%，初步规划每人每月折扣上限1000元，主要目的是衔接振兴抵用券。新冠肺炎影响民众外出消费意愿，经济部推出酷碰券刺激消费，但不适用因疫情受惠的电商、外送与超市卖场业者。无店面零售业同业工会组长涂嘉欣认为，应该一视同仁，民众上网购物只要选择经济部核准合作的行动支付业者，就该享有酷碰券优惠。涂嘉欣说，这波疫情的确带动电商业绩成长27%到55%，但是热销商品大多跟防疫或民生物资有关，推估40%销售非防疫商品的电商业者营收减少，甚至瓶瓶罐罐被拿去装防疫商品，导致化妆品瓶罐采购价格暴增，成为疫情下的电商受害者。因此认为，每人每月上限1000元的行动支付平台酷碰券应该一视同仁。受惠于宅经济及防疫商机，电商业者创业家兄弟今天公布3月合并营收4.83亿元，年增30.2%，创历年同期新高。第一季营收12.82亿元，年增12.1%，也创同期新高。三大热销品：民生必需品、及时商品、家庭电器，其中自有品牌卫生纸蝉联热销冠军，销售500万包。Oh my God 旗下金鸡母绿界科技今天登陆新柜，每股参考价172元，搭上宅经济列车，股价开盘大涨，涨幅超过20%。市调机构东方线上调查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台湾民众平均待在家的时间增加1.7个小时，消费行为却没有减少，大多数消费行为以家为中心，产生宅居经济消费位移现象。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8点，来到10119点，成交金额1630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88点，来到1926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0点，涨幅1.13%，来到182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3点，来到282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0点，来到1046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47点，成为2411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0点，涨幅1.21%，成为2570点。

너의 목소리보다 아름답지 않아 And all I wanna see is you And all I want is to give you love 널 원하고 너만 보는 나야 I love you like a fool Love you like a fool 그대가 없던 말을 해도 좋은 걸 어두운 내 가슴 속 네가 들어와 환하게 빛 两点十分，星期四的午后，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星期四，所以一开始会为你送上韩国 K-pop 或是 K-indie 的好歌。然后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妹妹漂亮时间。哇！今天的广播女神还是一样的明艳动人呢、啊。 OK OK。 让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嗯，伊基那里，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基那里。 我是三， 今天台北外面的太阳非常的好，我刚刚经过某间药局的时候，门口排了超级 S 型的人潮。 为什么啊？ 在排口罩。 为什么啊？ 就是长辈就是会实际的去排口罩啊，长辈就比较不会用那个， 你说那个 app、 哦、app， 然后超商取货、 啊、是。可是为什么今天就是大家都在说什么三重啊、巴黎啊，什么口罩都大排长龙？到底为什么、啊？ 我刚刚听到，然后就出那个小姐就出来说：“现场有谁要领小孩的吗？这里还有什么？比如说一个小孩的，有谁要领小孩？就一个个问，然后说大人的还没开始发号码牌。然后今天礼拜四嘛，礼拜四都比较多人。然后我想说，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啊！我本人转头说、啊，不好意思哦，你刚刚说街坊啊。” 对，这请问一下，为什么礼拜四会比较多人、啊？ 我忙着排我的饮料店，很忙。 也不是为了口罩。 对，我是在排我的饮料。 现在在直播的 YouTube 飞碟联播网直播的聊天室留言板当中呢，很多人说因为今天可以领酒片啊， 可是酒片的那个时间不是几号到几号你都可以领酒片吗？ 那明天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今天领？ Why？ Why？ 还是领完就没了吗？ Why？ 是大家害怕就是会没有是不是？我定了，我要先拿到。 不然为什么要发号码牌？药局为什么要发号码牌？ Why？ 口罩这件事情真是离我好遥远啊。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543一下。已经越来越多人的上班都开始 work from home， 你有没有已经习惯太太在家里的节奏了？ 还不错啊，我已经把我的办公椅让给她用了，因为看她好像就坐得腰酸背痛， 哪样不舒服？ 对对对对，我就想说，对啊，就让她好好的坐着办公吧。其实以前就是小时候啊，然后不了解 hip hop 的时候，那时候台湾的 hip hop 也还没有风行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在听国外的hip hop， 然后我就觉得天啊，就是他们为什么可以讲那么快？然后我想说 快嘴这样， 对对，然后想说是不是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又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东西，可能是瑞典文或干嘛，然后我就想说。他们讲的真的有意思吗？还是就是像我们刚刚那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不是，原来他们歌词真的是有意思的，人家是真的很认真的。02-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嗨， 你好，我是台北的丹丹。 丹丹你好。 今天是上班族五四三吗？ 现在是的。 哦，现在是好。我想抱怨我的同事， 怎么了？ 他就是爱情不顺利，导致他工作也不专心，都会给我们旁边的人带来一些困扰。 会在办公室大哭吗？ 是没有，但是会拉你到公园讲说， 拉你到公园， 好可怕、 哦、！What？ 也没有啦，因为我们是保友，就是抓宝可梦的，他就是会。 在抓的同时，然后就是把你拉到旁边去，你知道吗？ 對對對， 其实啊，对，我对啊啊 啊！宝可梦来了， 学得很像哎、欸，就是这样， 这么夸张哦？ 他就是会说他的人 那他喜欢的喜欢那个人是办公室的人吗？是办公室恋情吗？然后突然出现一个新的女生，然后那个他们两个都在一起，然后他看到他们在一起就 爆雷。 也没有这么复杂，不是啦，哦，就只是他是暗恋外面的人，哦，但是感觉就不太顺利，而且我们是怀疑人家搞不好跟他的形象是不一样。 哦，你说他喜欢那个男生其实根本就喜欢男生， 他没有判断的能力 之类的，可能就是注定不会有结果，但他就是很在乎，然后说爱情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怎么劝都劝不行。 爱情， 那他这样状态维持多久了？ 最重要的部分，哦， 过年前到现在吧，最近有好一点了。 哦，你们私交 是 好的吗？还是就是，啊，你们私交是好的吗？还是只是一起抓宝可梦而已？ 还不错， 那就只能继续听他诉苦了。 好吧，我会加油，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早点把他打醒而已。 有什么好方法？ 有什么好方法？没有办法，沉睡的人叫不醒啊。 真的耶， 是大家知道那个吗？就不管在任何议题上面，就是你执着的相信这件事情，沉睡的人是叫不醒的啊。 真的，他完全叫不醒，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只是偶尔会觉得说，那你好歹也专心在工作上吧，不要这么其他人带来困扰。 但你有直接说，哎，欸，那你工作状态真的不太 OK 耶。 他会装傻，就是， 啊， 或是鬼混过去， 那就表示他还是有一些正常的运行嘛，还知道要逃避对自己那个。 对啊，他不是， 他应该 人都不是会是完全呛吧，都选择性的吧，对自己有利的这样子，然后对自己不利的，我就哈什么？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会这样。 嗯，好的， 只能把这段录音档给他听了。 他也不会觉得是在说我， 好，我试试看。 是在说我吗？ 谢谢， 不是吧。 好的，丹丹，拜拜。 好像会这样。 拜拜， 谢谢你们， 拜 拜。 拜 拜。 02-3639955，2:2222的下午，欢迎你锁定飞碟联播网，也欢迎你锁定现在在收听的频道，不管是92.1、91.3、89.9、90.5、103.9，或是离岛澎湖的89.7，也欢迎你可以利用我们飞碟联播网最新的 App 飞碟电台线上收听，全世界都听得到。全世界都听得到的方式呢，只要我网路，你在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按下订阅、分享、按赞，你也可以听得到，而且还可以留言哦。 哇， 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谁？ 我是板桥的威尔翰林。 嗨，哦呦，好久不见。 哦，健身狂。 哇，你也记得哇。嗯，威尔翰林你很成功哎，你竟然让五马力都记得你。 我打进来了。 Yeah。 今天要说什么呢？ 我今天我试探一下，因为我现在开店，开面店。我要我试探一下我的那个员工，工读生。就是我现在店里新请的那个越南工读生，我知道我是三台湾的工读生。 哦，OK， 台湾的工读生真的是不行啊，真的是要学生大家都是要加油这样。因为自从来了越南的工读生之后，我就发现哇，真的是那个上班那个 态度不一样，是不是？ 对，为了生存，他们真的是很努力。 哦哦， 然后台湾的工读生就是 爱做不做。 做不做，然后东东往西，有一点妈宝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要呼吁一下那个听众，如果是学生的话，大家如果在选自己那个要工作的地方的时候，真的是要下定决心，自己已经要准备长大再工作了。不要说来这边好像要再体验一下家里的生活那样。 他可能真的是过水体验一下而已。 没有，他其实就只是为了钱嘛，他就觉得啊，反正我随便做，然后也是拿这个钱，然后我做很努力也是拿这钱，反正就是工读生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形象让他们有这种很厌世的感觉。嗯， 或是身为一个老板，你可不可以想出一些激励员工的方法， 就让他会有向心力？ 对，就是这是你的管理课题了。 有，我就是一定是营造一个很开心的气氛，但是有时候他们久了之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大家开开心心的就不用那么认真。 哦，所以就是拿捏之间嘛。那威尔汉林，你当过兵啊，你知道啊，一开始新训不能一开始福利就放给你嘛。 对啊，可是我至少我就是还是会有那种，你知道，以前看影片看那种电影会有那种终身爱国，至少自己会有皮会绷紧一点。嗯，对啊，但是他们就是感觉工作好像就是啊，今天这样啊，一天过了，明天啊，一天再过， 嗯， 继续忘东忘西这样。 你要知道，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对啊，是真的啊， 不是每个人都很钉钉、啊。 就是世界上大部分人是这个样子啊，大部分就是得过且过啊，过一天算一天啊。 可是他们不会觉得说，哎、欸，这个气氛是快乐，然后他们 气氛快乐的、啊，说我每天打工都蛮快乐的、啊， 气氛快乐更棒 啊， 气氛快乐更棒、嗯，过一天算一天嘛， 打卡喽， 对啊， 下班喽， 对对对对对。可是越南人不一样哎、欸，越南人说，哎、欸，老板，你今天、欸、看起来蛮帅的，或者是哎，我、欸、的 嘴巴甜是不是？ 嘴巴甜，然后又肯做，然后又会在上班， 哪种做？你是不是招募一些奇怪的员工？你是不是假老板之资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没有，他们是交换学生，他们单纯善良。 OK， 虽然他们就是真的是为了钱，真的肯做一些真的特别。 你有跟你觉得很刷三的员工说过吗？他太散了。 哦，有，我就真的很当面直接跟他说。 他的反应呢？ 他就是因为我平常都嘻嘻哈哈的、嗯，突然这样，他就是蛮吓到，就说：“哎、欸，怎么我会突然那么认真的跟他讲这些？”很严重的话，就是我会跟他讲说：“哎、欸，其实我们长大之后出来，已经不是代表自己，有时候是代表自己的家人。 嗯” 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喂、欸。”怎么？然后你今天跟我讲这个，然后他们后面就整个就是…… 他有听懂你在讲什么吗？ 他们有听懂，但就是好像会太沉重，嗯、让他们会觉得说：“哎、欸，哇，我是不是做了什么真的很不好的事情、嗯？”可是结果隔一天之后， 固态复萌， 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大家真的是对自己那个年长的爸妈对自己的小孩也是要严苛一点。 我怎么觉得他其实没有听懂？ 但他们 我来上班可能代表我家人，嗯，什么？ 比如说你觉得就是威尔汉林讲的不够直接，是不是？ 就是你应该直接告诉他说你哪边做不够认真，你在店里我要求做到什么，然后你只做到这样，你就明确的讲他没有做到的地方啊。 我喜欢的人，爱情是我的全部。 这是上一通，这是上一通。 有啊，这个能力的部分有跟他讲过啊，但是，对啊，有可能我讲的不够直接明确 啊， 我应该是讲过这个烂咖，对不对？对啊。 好的，老板辛苦了，撑下去。 大家谢谢， 拜 拜 拜。威尔汉林的面店在板桥， 是哪一种面店啊？ 就这种传统面店， 这么复古， 嗯， 好吃吗？ 我怎么知道？我没去过。 哦， 我都没有出国过。 有跟美景一样好吃吗？ 我又没有，我又不知道。我 什么叫我没有出国过？ 我没有出国过啊，很远呢、欸。在 YouTube 留言板当中呢，我觉得哈比说的非常非常好。他说：“ 哈比 说，其实这跟国籍无关吧？如果哈、哦、你现在啊，你就在越南，你或者你在东南亚当地，你就开店啊，你就找人啊。我告诉你啊，你遇到工读生也会是一样的啦。对，你看就是越南或是泰国人他们那个工作的那个方式哈、哦，是蛮妙的，也很看。”我不知道、欸、就是你去当地，就是他们也有很网美的咖啡厅、 嗯， 然后也有很丁金的人， 嗯， 而旁边有卖那种就是很传统的那种佛啊什么那种、嗯，就非常非常不丁金的人，就是 很难啊。 嗯， 对啊，哈比是说，本来出国的人就会比较努力。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就是 你就在异地打拼嘛， 或是三十年，可能三十年还太近，或者五十年前的小留学生，嗯、就是来去台大，去美国，然后就是我们要念完了大学，然后就很努力的申请公费留学啊，然后出国去念书。 嗯， 可是家里其实没有钱的，你还要在美国就是打工，然后赚钱，然后寄钱回来给台湾的家人。那个时候的留学生也是如此的辛苦啊，对吧、啊 嗯？ 那时候的美国人就说：“哦，请人哦，虽然他英文可能不太会讲或者有口音，你看他们多认真。”其实最后还是一样嘛，就是马克思说的啦，就是经济决定了这些东西。 我是不知道啊，但你们在聊这些餐厅有了没的哈？ 嗯，你想吃面是不是？ 我想玩 Overcook 哦，我很厉害，我很认真，我送菜、洗碗、切菜，我都可以自己来，可以一条龙，我还可以用跑的，按 A 键。 你离一条龙还有点远，还不行，马达马达。 洗碗很快，洗碗还要放到适合的位置， 不行不行， 让上餐的人最方便。 马达马达。 待てね。 黑暗潮流席卷乐坛，音乐魔人威肯。回味四年，重回排行榜宝座，英美冠军最新主打《Blinding Lights》全新大碟《After Hours》，致敬好莱坞黑暗美学打造。德瑞克、巨星马龙、泰勒斯御用制作人操刀。请听环球音乐魔人威肯 Blinding Lights。 是内政部次长陈宗彦，因应武汉肺炎疫情，降低社区感染的风险，请民众避免出席展览会、体育竞赛、演唱会等近距离接触的社交活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室内应保持 1.5 公尺，室外应保持1公尺的距离。处于拥挤密闭的场所应佩戴口罩。在防疫期间，务必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制定的社交距离，以避免社区感染与传播的机会。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防疫期间有您守护真好，感谢全台湾第一线防疫人员的付出，共同保护我们最爱的家园。全民防疫，大家一起努力。金车集团感谢有您，台湾加油。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三点到四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三点到四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我是秀楼俊硕。 不要和你说我在梦里，So please don't be much 想得过且过换你走也没这结果、我早就陪进你当笑话笑把你开着车子你思想封闭想让你抱着一切高效我从你高地背过上次来的兄弟带有地面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Yeah, 你和我就在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嗨， 喂，你好，我是澳洲的饼干狗。 哎呦， 澳洲的， 哇，我刚刚才接到一通澳洲诈骗电话，马上就来个澳洲的，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你好，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最近在流行的那个一个做过工作，然后一家的。然后因为我前两天有 PO， 那我做过的工作都蛮奇葩的， 所以你要我们猜是不是？ 看你们愿不愿意，如果不愿意，我也可以直接讲。 你说说， 那十个是什么？ 那我讲其中五个，让你们猜一个好了。 OK， 比较快。 好， 第一个是市调电话的监听员。 啊、哈， 什么监听员？ 那第二市调市场调查。 嗯， 然后第二个是密室逃脱的道具师， 这我知道，这你有做过啊？ 对， 对， 你干嘛、啊？ Okay. 然后呢？ 送分题，送分题。然后第三个是讨债集团。 哎呦， 好，那第四个是邮局的分信人员 啊、 然后第五个是刺青店的学徒。 嗯，哇，我觉得每个都很有可能诶。 讨债集团付薪水怎么付啊？怎么算啊？ 嗯， 讨债集团，你不会说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你要跟就是你的合伙人要钱，所以你把它当作是一份工作吧？ 不是不是， 哎呦， 这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讲你们就直接猜好。 我猜讨债集团啊。 哦，是哦， 嗯， 我猜刺青店学徒。 马克猜对了， 耶、yeah! ！ 那到底讨债集团要怎么拿薪水？ 就是蛮多人都当然都猜讨债集团，可是那时候其实是我在等当兵前的一份工作，它是有底薪的，它底薪那时候好像是24000还是26000，就是你都不用做业绩的话，一个月是24000或26000，那如果你有做到业绩，就是依照你跑过来的钱去分配你的， 哇，能力越强抽的越高，这样子 是抽几趴、啊、你记得吗？ 我有点忘记了，不过它其实是合法的、 okay. 它是一些大银行他们的 催缴的人啦、不 算，对，它是大银行，他把这个债权卖给我们那个民间的公司、然后他就是他就用很低，因为那都呆账，可能就十几二十年，那可能那个债务人也都不在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依照上面的他们有以前早期在申请信用卡都要填资料嘛，就是一张像 DM 的，然后你要填说、哦，譬如你的亲属是谁这样子。那原则上这些呆账都联络不到债务人，那我们就是一通一通电话打去，然后最主要我们的工作就是希望能找到他现在 的住 的地 址。 对，那我们就会有一些手法。 哦， 有一些手法。 对，那我试试看，好，我说哦， 喂，你好，请问是马克先生吗？ 啊，是，我是。 哦，你好，我们这边是某某货运。 哦， 那你这边有一个包裹，有要说要寄给你，可是因为前几天下雨，那个地址已经模糊掉了， 哦， 那我们没有办法发送给你，那你可以给我你现在的地址。 那是什么包裹？ 没有，一般人会讲，可是有些人可能就直接会讲了，对啊。 对，因为现在很多网购嘛， 对啊， 然后就是很容易就会拿到我们地。 哇，欠钱人听到这一集开心了。 是， 对。不过这当中这个工作会遇到蛮多奇葩的事情啊。 哦， 对啊，像譬如打去可能会有小朋友接啊， 嗯， 然后因为我们声音就是可能比较成熟一点，我就说，哎，你好，我要找吴马克，然后譬如他小朋友接说，哎，你是那个什么叔叔吗？我说，哦，对啊，我是那个叔叔啊，啊，你爸爸在不在这样子，然后你就顺便套，因为第一个我就可以确定说这个当事人他就是租来的，然后我们就会请看起来比较魁梧的人过去他家里， 敲敲门， 对 好好的说一说， 对，然后 下一次就是油漆，再下一次就是你的小指。 对，然后我可以顺便就是聊一下我其他工作，我觉得都还蛮有趣的。 请说。 像那个市调的电话监听员， 嗯， 其实那时候也是打工，然后我原本进入那家公司就是也是同学找，然后他原本就是市场调查的公司，那我原本的工作就是市场调查， 嗯， 可是我后来发现那个市场调查真的好难哦，就是有时候你就是要，就是你随机打电话给一个路人，然后你就要开始问他，然后我们一开始我们都，对，我们都要一开始要讲说，哦，我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 其实 会耽误大概半个小时以上， 我前天就骗一次， 真的超久了， 超久。 对，然后他就会一直拖，因为他会想说你已经答应 了， 那我会尽量， 嗯， 对，然后我们就会，然后后来我觉得真的太难，不过那个因为他那个其实是有抽成的，可是我不想要赚那个钱，因为太难了， 嗯， 我就跟主管讲说我可能不太适合，他说那你要不要当监听员， 嗯， 我说好，那监听员这样，他就说那你就是坐在这一台人的旁边，然后你就监听他们有没有 认真打电话， 譬如他们会作弊哦，譬如今天这个调查其实是要女性，然后他譬如他打到一个男性，那他继续又给他作答， 硬 讲这就不对啊， 嗯， 然后这时候我就要站起来 打他头， 然后全部的人都会看着我，想说一定某个人犯错，大家就会很紧张，然后我就要走过去他们那边，跟他主管讲， 哦，是廖北亚， 对，就是个 廖 北亚， 就是个廖北亚， 对，就是觉得不过那就比较没有压力啊。 但是整个 team 应该都蛮讨厌你的吧？ 那没差，因为那些 都 是 我 那都打电话，那都是来打工的啊，也不会一直遇到啊。 对啊，然后像有一个是邮局分信的人员，那也是打工性质。 这个我知道， 我后来发现 我的学姐有在，之前大学时候在做这个。对啊，她一下课每次约绝对不能约晚餐，因为她就是五六点就要到邮局报到，然后开始分信。 对，好像一封是一块钱， 哦， 你就要看邮地区号，它是算一 封 信的， 一块。 嗯 嗯。可是你动作够快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分。 不要玩什么 overcook 啊，你去当邮局分信的，啊，那才有成就感吧。 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可以分了吧？ 还是有吧？ 很多 还是有， 嗯， 很多，因为你动作够快的话，你就可以再拿下一个大袋子继续分。 对啊，嗯，你很适合这个工作，欸。 不要，我怕被纸割手，那个很痛。 不会，他们都， 哦，你可以戴手套， 啊，他们不是薄的纸啊，哦，他们都是厚的，啊。 对啊，然后我还有做过大头贴的店员， 你很会护背跟切那个大小张的。 以前那对，然后尤其是要帮客人画图，就很多年轻人啊，他们其实就真的就只是好玩。以前那时候很风行嘛，就是下课一定要去西门町拍一下。那我们有一点很妙，就是我们就是要打扮的帅气，打扮的漂漂亮亮，然后。客人就会跑来跟你说你要不要一起合拍， 嗯， 然后你就要跟他一起拍照， 好寂寞的客人，哦， 就是， 真的耶， 是蛮多那个年轻人迷妹啊迷弟啊，他们其实都会觉得店员长得不错的话，他就会把你拉进来一起拍，然后 你拍完就是一条龙服务啊，你就拍完之后你就帮他画、啊嗯，然后帮他裁切啊。 十年后就有点我看到里面这个人想是 谁 啊？ 对，所以我因为我们都其实都会跟客人拿嘛，可是我们拿的很多都是一些路人。 哈哈哈。 对对对，就是一些这是我以前遇到的一些还蛮特别的工作。 谢谢你，饼干狗。 对。对，哦，我再讲一个，就是我有做过那个顶好超市的那个捕获人员 哦， 那个真的很累， 劳力活， 就是你真的要把那个每一个商品的正面转向客人、 嗯， 然后排好好的、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去逛街或者去逛商店的时候、嗯，我们就会想说，哦，摸一下摸一下，其实那个店员要很辛苦再把它 摸回来， 嗯，所以。体谅一下一些打工族的， 我就会把他们转成正面， 辛苦 这么体贴。 我看到背面，我就把它转成正面啊。 嗯， 对啊，对啊，其实他们都是要靠人力去把它整理好这样子。 我们离科技的时代其实还很远的，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 嗯， 谢谢你，饼干狗。 嗯， 拜拜。 好，谢谢，拜 拜。 对啊，你看像邮局那个分，因为邮地区号，你看现在我们邮地区号又变五码变六码嘛、 嗯， 对啊，像飞碟电台现在变成100404， 嗯， 那这些东西都是写上去的啊。可是写上去以后，那是谁辨别？就是目前邮局好像也还没有，就是那种什么智慧型， 嗯， 什么就直接可以 自动判别， 对，可以自动判别。然后因为每个信封又不一样， 嗯、 就这个蛮麻烦的啊。就是那个邮局号在哪里？然后有时候判别错，判别到写信来的人的那个，那要怎么办？ 嗯， 对啊，我们离科技实在还。很长一段路、啊， 妈的妈的， 很长一段路。02-236-3995，2:46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哇，你是忍住没有喝是不是？ 我是吞很快，哎，没喝过这么不好喝的奶茶。 哎呦，你叫什么奶？ 四季春奶茶。 哦，我昨天呢就是。经过了饮料店，心血来潮想要买饮料喝， 有没有突然想起那一句话？ 哪一句？ 你喝别人都比较好喝，你自己买都很难喝。 真的很难喝啊，不是跟你开玩笑，超级难喝哎、欸。 你也是买奶茶吗？ 对啊，然后那一家就是我还看了很久，他奶茶全部都是鲜奶 哦。Oh, 我就是不想要花这么多钱嘛， 嗯， 我就给我喝奶精会怎么样呢？ 你有问他说你有奶精的吗？ 我全部看完就是没有啊。 那你还是硬买了？ 我还是硬买啦、啊。我本来挑红茶啦。 这很不像你耶。 我硬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卡提亚他想要去买便当，他要去买自助餐，然后我要去吃另外一家，嗯、所以我们就分道扬镳。我们就说好，那这个路口等一下这个路口集合。 嗯。 那我去买的那一家呢，是本来就已经他要现做，需要一些些时间，会比较久。 嗯、 然后他我想说自助餐你自己挑一挑，称一下，马上就回来，应该很快。 嗯。 就没有想到。我的那个，而且我前面还有三个人，他们点了很多很多单， 嗯， 我就在那边等说，哇，会不会？可是因为我看得到转角，他也都一直没有来， 嗯， 我想说好吧，那我就等，我自己已经等了很久以后，然后最后回到那个转角，他还没来， 哼、嗯，就是怎么会？ 你点什么？我家附近有什么要等那么久的？ 自助餐大排长龙啊！ 对，我就想说你是不是在那边打翻人家的饭，然后你在帮人家擦还是干嘛的？ 什么 样？暗黑心智。然后呢，就他后来就也发现可能因为太久，他有自己传讯来说，哦，我这边还要等一下下哦。 嗯、 然后他等一下下，我就想說，好啦，那我去买个饮料，再等一下，然后就去买个饮料，所以才去了饮料店。嗯、就去了饮料店，等完了饮料之后，他还没好。 怎么？那他到底在干嘛、 啊？没有啊，就是那一家很慢，那一家。他们不走快速路线，就比如说我今天要点一个炸排骨，然后点一个，他说 他才说炸排骨一个，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人又点说我要一个炸排骨，炸排骨再一个，然后第三个人、哦、我要炸排骨，炸排骨再加一哦，非常慢，你真的是要在那边等到20分钟、 嗯， 很夸张的慢。 마음에 모든 생각해 봤는데 快快喝一杯、我说什么快快喝一杯， 你说快快喝一杯是什么？ 被影响到 了，你刚说快快喝一杯在跟谁讲话、 快快接一通啦，02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马克。 嗨 我是台北的史黛西。 Stacy 嗨你好。 我想要分享就是我们办公室就是遇到不公的事情。 不公 怎么办？就是 怎么办？吞下去啊！结案，拜拜。 可是真的很生气呢。 那没办法啊，人生在世就这样嘛。 哪里不公？ 对啊，哪里不公？ 就是、 到处都不公啊。 哦，确实哦。 情绪突然高涨起来。 不行啊！我要讲。 请说。 就是本来应该就是有一个，我们应该预定他可能会是我们正式人员的一个崇拜，可是他。平常就是听说，就是他每一次评比都是第一名。那正常我们应该会录取他，可是没有，最后又去录取了一个我们完全不知道是谁的人。那怎么办？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升职。 哦， 最后就变成我们很好的朋友就离开了。为了这件事，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战友。 那新来这个真的很烂吗？ 他不是烂，只是就是他没有在那个评比当中获得比较高的名次，连前三名都没有。但确实他这让我们觉得那个游戏规则就一点都不公平啊，一点都不用有那个游戏规则啊。 那是谁选的？ 就是公司的 人资， 对，可能是比较上阶层的人吧。 天啊！也不能写信说问说为什么选他，他评比又不是第一名，凭什么选他？ 我们本来有想说要去反映，可是 没有人敢用自己的信箱寄。 对， 人资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啦。你们就是 环环相扣啦。 对啊，你们独揽归独揽，你们不会反映些什么事啦，你们也奈我何啦？ 对啊，怎么办？小人物的哀伤怎么办？要怎么突破洞？让自己很困难，但又很想要有一点抒发的情绪，该怎么平反呢？ 可能 没有办法，你连询问都不敢问，为什么啊？ 这就是需要蔡康永的情商课了。 啊，好吧， 对啊， 就这样而已。这就是我现在觉得想要分享的事。 好的， 希望我那个朋友他可以 找到更好的工作， 过得对更快乐这样。 好，拜拜， 拜拜， 好，拜拜。 那天呢，就是在 YouTube 突然看到蔡康永情商课，然后他因为这本书，他接受了很多，比如说杂志的访问嘛，然后他在讲说他的情商课其实就是他不是在讲沟通这件事情，他讲的情商其实就是这一种事情，就你一定会遇到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那你要怎么让自己的情绪就是平稳下来？所以他的情商课可能并不只是在讲说，我要怎么样。跟 上司跟同事， 对，他是让你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的情绪的 EQ。 待てね。進化進化進化進化進化進化。 我是 Dino 李玉玺。Be Me 这首歌以干净的钢琴为基底，用最直接的情绪表达在辽阔的世界里，只有自己被留下来的孤独。也希望这首歌能带领你们体会音乐最原始的感动。 It's not me you're thinking of, It's not me you're walking with, It's not me you're singing to, It's not easy, I hope this time I will be okay, Cause I'm hurting, It hurts. Thank you.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十六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两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好物市集水果爆， 彰化无毒温室彩虹番茄，屏东高雄产销履历金赞凤梨，苗栗大湖无毒草莓，嘉义水上牛奶芋泥小番茄，高雄台农二号木瓜、日升木瓜以及屏东 A 级柠檬。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欣。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1例本土病例，全台目前共380例确诊，解除隔离总人数80人。新增本土病例案380是北部某公立大学学生，案322宿舍同寝室20多岁男性室友，没有症状，在案322确诊后列为接触者，3月30号起居家隔离，4月6号卫生单位安排采检，今天确诊。案322发病前以学校及宿舍为主要活动地，感染源至今不明。指挥中心表示，案380是案322的室友，因应本起群聚，目前掌握接触者448人，采检24人，其中1人阳性，也就是案380，20人阴性，3人检验中，将持续调查追踪是否有其他接触者。此外，卫生单位已经针对案322及380校园及宿舍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毒。国内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例北部30多岁女性传出是酒店女公关。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今天开始酒店和舞厅全面停止营业，呼吁业者共体时间配合防疫措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说，这名个案平常活动以住家为主，偶尔走路去购物，但是因为某些因素没有办法详细说明活动轨迹，相关铺路史和疫调还在进行。指挥中心初步掌握接触者共21人。庄仁祥说，个案2月9号有去东南亚旅游，先生1月曾去中国广东工作，但很快就回来了，感染源目前还在调查厘清。一名英国籍男子3月底入境台湾之后，在居家检疫期间失联，民众发现这名男子沉尸在台北市一处果园旁山壁，报警处理。警方初步研判男子是轻生，应该和疫情无关，现场没有遗书，已经通知英国驻台经贸办事处人员处理，进一步厘清事件发生原因及经过。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指控对他的批评就是来自台湾。蔡英文总统今天透过脸书回应，强调他对于今天台湾被指控在国际社会发动种族歧视攻击言论表达强烈抗议。台湾向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我们常年被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比谁都知道被歧视和孤立是什么滋味。总统也说，借着这个机会，他想邀请谭德赛访问台湾，感受一下台湾人民如何努力在遭受歧视和孤立之中坚持走向世界，贡献国际社会。蔡总统说，在世界各地，包括谭德赛的家乡在内，都可以看到台湾医疗人员和志愿工作者无私奉献的身影。台湾人不会用肤色、语言去区分他人。疫情期间，台湾倾全国之力防疫，受到世界瞩目。即使世界卫生组织因为政治操弄将台湾排除在门外，我们还是扛起国际社会成员责任，主动援助口罩等防疫物资给疫情严重国家的医护人员。法新社报道，巴西卫生部长 曼德塔今天宣布，巴西境内极偏远地区亚马逊雨林亚诺马米部落出现第一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名15岁少年，目前接受治疗。由于他们与世隔绝，不曾接触外界许多已经具有免疫力的疾病，特别容易受到病毒威胁，令人非常担忧。巴西境内目前至少7名原住民确诊。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7点，成为1934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9点，涨幅1.65%，成为1836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9点，来到282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0点，来到1045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82点，成为2415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8点，涨幅来到1.12%，成为2567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8点，成为10119点，成交金额1630亿元。东北季风影响，东半部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部及东北部天气比较凉，其他地区早晚夜凉。北部21到23度，中部南部24到27度，东部地区22到26度，澎湖21到23度。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瓶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5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金属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阿贺姐嘛，我给你剪的芭乐吼，更水更甜，品质最好呢。 真的吗？那安尼哦，你这批芭乐我全买啊。 感恩哦。 对啦，少年的，你去年千户籍来到家，跟我去农会办理参加农保跟农民植栽保险无？ 哈，我本来都有报啊，为什么还要重新去办？ 你唔知哦，农保跟农民植栽保险的被保险人，只要户籍迁出原投保农会的组织区域，就会丧失加保资格哦。如果符合加保资格，想要继续加保，就要以户籍迁入地的基层农会做投保单位，主动提出有关的证明文件，向该农会办理加保。 那我要赶快去这里的农会办理加保，免得权益受损啊。被保险人户籍迁出农会组织区域，因规定不得继续在原农会参加农保及农民植栽保险，如符合加保资格条件，必须尽速向新迁入地的基层农会申请加保，经审查通过后才能继续享有农保及农植保的保障。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IC 梦想家， 我是田馥甄。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怎么这么快啊？新闻也太快了吧，第二个小时这么快就回来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刚刚睡醒睡了一个香甜午觉的广播女神要来介绍一下最近妹妹有什么爱漂亮的东西了呢。 Little boys will like it. Flying bird, give it time. Can you help my boy grow? When the boy is straight, run away. Where were you back then? Where were you?Back then, hungry, begging, longing, did dog my sound it in? Where were you back then? Where were you back then? The boy is gone. Cause you're lost from me. darkest night. As long as there's life, given time, we drink a sip of poison. The moment that we want is coming. Set you free from the night. I recall the dear man. The boy grew into a decent man. Finally here we are. But no one makes you happy. Yeah, I know. What should I do? What should we do? Praying selfish mind, same old wishes, nothing's changing. Where were we back then? Where were we back then? But here we are, the moment that we went is coming. Steals life, your competitions in my very prisons. Come alive from the dead, come alive. 来到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下午的三点钟过后，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第二个小时， 有一个新的吐司店来了，你有受到吸引吗？ 哪一家？ 那个字有点难，念作奇奇吐司。然后它在那个台北的信义区，号称是那个日本第一生吐司奇 Sakimoto Bakery。然后呢，他说他的吐司主打是因为天然感，不外加任何原料，直接拆封就可以直接吃到浓厚的香甜气味，咀嚼起来是湿润有弹性的。然后有一个很红的叫做极美自然吐司，多自然呢，它没有加鸡蛋跟牛奶，入口就有小麦的香气。另外一个呢是奶油牛奶吐司，加了北海道牛奶、法国鲜奶油跟蜂蜜，麦香味浓厚，吐司边也好吃。那预计呢，可能在四月中之后还会有季节限定的冲绳黑糖吐司。 哎，真是淀粉控哎！我跟你讲，完全不想吃哎。 我想要吃看黑糖跟那个牛奶的，但是我再往下滑看到，比如说还有在卖单片的。 单片哦，你说价格很昂贵是不是？ 一片。一片吐司，它会有那种单片包装，那种夹链袋的。我们刚刚说到没有添加鸡蛋跟那个什么什么自然的， Plan, 全空的， 一片八十。如果你想要那个什么北海道牛奶啊， 更贵吗？ 法国奶油蜂蜜那个啊，一片九十。 怎么可能？ 啊，如果你想要吃那个季节限定的吼，那个什么黑糖，据说一片100， 太贵了吧？100是我两天午餐钱哎。 我不知道那一片是不是一片有八公分厚啊？ 不可能啊！ 可是你看，他就说他们有卖那种也有整块在卖的，比如说什么生吐司单片，可能价格落在80到100元。整块呢，一斤到1.5斤是140到200元。你觉得很近啊？那我就买整块就好，我干嘛买单片？ 是啊， 但 就是要自己切的。 他好像有个厉害，就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抢先让很多部落客或是网美率先去吃打卡，所以大家都会拍那个很一致的照片，就是你那个可以烤你的吐司之外，你旁边有四个果酱可以选，就一个是基本款的奶油嘛，然后你可以选三种果酱，就你自己那边涂，你涂出你的新滋味这样。伯爵风味有点喜欢。 怎么没有找你啊？怎么没有找淀粉控去网美业配一下？ 对啊，我是不是没有传出我是淀粉控这件事情，可恶！ 那你这种去吃，然后我只是请你去吃哦，也没有钱哦，你就会去对不对？因为你是淀粉控。 因为我就很爱吃吐司，可是你知道爱吃吐司，你就会有点 罪恶。 因为我可能是淀粉控，我只是纯粹就很喜欢吃淀粉，所以就是你不用给我吃到非常非常昂贵的，就是普通程度以上的我都会觉得蛮好吃的。吐司烤过本来就是有那个热度，脆脆的，就是很好吃。所以之前有时候 哦，我知道刚刚那段话简称有三个字叫猪舌头，就是啊，就其实我分不出来那个好吃到底有多好吃啦。 不是，我没有追随到你那个比例，你的原料一定要用到什么北海道来的东西，然后法国来的奶油，再配上哪里来的蜂蜜，然后什么的，就比例好。面粉本身就是会很像的东西，就像白米饭，人家说吃的好吃就是会甜，就是一样。 是， 然后可是因为这样子 不一样， 这样子之前去日本有一些也是知名的这种打卡点，或是它装潢的很漂亮，然后你知道后面的那个墙可能就是一块一块的吐司，可你真的吃的就是也觉得， 因为我听说的、 就那样啊， 因为我听说的日本吐司他们有名，不是说口感有多厉害，只是因为那就是很适合日本人吃的吐司，就是他们很习惯那种口味、哦、然后那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 所以那时候我去吃，我反而就觉得说哈，这应该就是 就这样， 它也不难吃，可是没有让你一直想说哪里口嘞、就是很漂亮的一间店 嘛。행복하지마내눈에띄지마봄이그렇게도좋냐멍청이들아벚꽃이그렇게도예쁘디바보들아결국꽃잎은떨어지지니네도떨어져라몽땅망해라 행복하지마要问问美丽的广播女神，最近大家一直在洗手啊，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有没有推荐的护手霜呢？ 推荐的护手霜啊， 推荐的指缘油呢？最近太常洗手了。 哦，之前就是有一些有个牌子就是很天然很红的那个念 AES、 AESOP 那个、 念什么怎么念、我也不太会念、反正有一些经典香味跟它经典护手霜，我一用那天马克经过就说好臭 我觉得有些东西有加精油的，我喜欢的人会很喜欢啦。 我 就是不太喜欢有加精油的东西。 现在这个时期呢，也不需要特别推荐什么样的护手霜，就你一定要用到一些刚刚说那些品牌可能比较贵的，因为你可能在保养在屈臣氏，你一定也会找到一些比较平价的护手霜。 哎呦， 然后你只要那个护手霜那个质地是你可以接受的，因为重点最近太常洗手，所以重点是长途。你真的洗完手之后，你会记得帮自己擦护手霜吗？还是你觉得就是 算了、 感觉好像要变初中出了才来擦，那就有点为时已晚。你有多认真洗手，你就要多认真补充你手的护手霜。 哦，所以今天一开始不管是讲吐司还是讲护手霜，本节目一开始定调就是我们不追求高价，不追求高端，其实平平普普通通的那种平价品牌就够了。 因为现在重点是你要多补充嘛，你要多擦，那多擦那如果一条那么贵，你那很快要用完了，你舍得吗？ 你土豪吗？你钱多啊？ 因为有的贵真的很贵， 那个价差很大哎、欸 啊， 就光其实光洗手乳这件事价差要超大的、啊。就是有很便宜很便宜， 也有那种买一再送一的， 你可以用一块肥皂够便宜吧，几块钱就有了、也有那种一瓶1800-2200， 你家用那个 没有啦， 吓我一跳。 一到人家家就冲到人家厕所说我要用那个椰子洗那个椰子香味的椰子香， 结果椰子香味用完了， 早就用完了啦， 烦欸。然后指缘油呢，就是我之前也有买过一些那种美甲品牌，就那种美甲师会推荐的，然后那些外国品牌我也不太认识，反正有时候一罐里面还会放一些干燥花朵在里面，添增它那个优雅气息跟一种香味的芬芳感。可是因为那个呢都是像涂指甲油似的，我觉得那个反而有点 烦呐、啊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比较喜欢就是挤出来像护唇膏那种油 的。然后 我之前也有说，就是我有买那个无印良品刷子式的、嗯、然后那个刷子每一次我都弄出来的量都怪怪的、哦、然后反正弄到后面我也觉得有点烦。然后最近我觉得最好用的，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 Innisfree 它那个滚珠式的指缘油，就在那个指尖这样滚珠滚一滚滚一滚滚一滚滚一滚就好，然后出来的量我也觉得都刚刚好。 哎呦，有任何关于美妆保养或是你想要推荐的好产品，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啊，02-2363-9955，或是利用我们在飞碟联播网 YouTube 的聊天室直播聊天室留个言。有人问说有没有推荐的去角质霜？ 去角质，角是角度的角，还是要去角皮的角？ 角度的角，角质，去角质，去角质霜，希望是开价的好买的。 蛤？我开价的去角质真的用的比较少，我承认。 哦，因为都是用高档的， 因为刚刚就说了去角质这种东西，比如说两个礼拜一次、哦，一个月一次，所以就慢慢用， 久久做一次。 然后我会想要做去角质这个东西，是因为那一天我觉得那是一个仪式，就是我今天要在我的浴室 生活要有仪式感， 对，我在我浴室好好保养了，我可能会在我浴室待很久，所以那个香味跟质感我就会追求的比较高。 哦， 然后比较。我目前用过两款，就去角质都还蛮喜欢的，一个是媒体小铺的，另外一个就是真的用过我就回不去了，就是撒蹦的。 哦， 撒蹦就是之前我一直听别人说什么，你知道吗？它的那个精油去角质啊，去完之后你身体是滑的， 嗯、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不理解，想说你去完角质应该就是一个、嗯、它一个毫无防备的状态，你应该是要赶快补充 水分、 水分或是油脂，可是它那个。你就用过之后发现你洗完之后你身体真的是滑的， 哎呦， 它因为它那个那些 洗不干净， 它真的让你觉得洗不干净，可是你一摸表面就是哦有油，就是那个油已经你去完角质那个油就是包覆在你的皮肤上了、 哇哦、像是泡完温泉的那种感觉，肌肤滑滑的 啊，有的温泉是这样。然后撒蹦的香味我觉得都很好闻， 他说这个去角质霜希望是皮肤湿的时候也可以用的，有差别吗？ 那、啊、你洗澡的时候不就是皮肤湿的吗？ 去角质本来不是就是要皮肤湿的时候用的？ 嗯 啊，对啊。 哦，之前有人说最最最最平价的、啊、我之前在网络上看，你可以在 Google 它正不正确、 啊、 有人说把粗盐跟凡士林混合在一起吗、 哦、对啊对啊 对 啊对 不对？ 对啊对啊， 那个就是最 easy 的。 嗯，这个问题太难了吧？想问玛丽有没有推荐快要25岁的女生保养品混合肌？是怎样？25岁跟27岁有差呢？ 25岁就是我知道我的状态还不错，但是我很怕变成35岁那些阿嬷一样。我想说有没有一些提早就是做好，让我的肌底好一点，我就会老得比较慢吗？嗯、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你22岁跟吴玛丽35岁，你有自信赢过他吗？ 22岁要赢过，真的是蛮容易的。 真的吗？ 你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糟都 OK 吧？ 是吗？

在康桥幼儿园，我们让孩子沉浸于欢乐，专注于学习，储备面对未来世界的能力。 康桥国际学校幼儿园109学年度现正招生中， 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幼儿园。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源。 就爱电影 UFO 3:29，有人想要请问一下玛丽女神，你有没有在用精华露啊？不然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年轻呢？ 我本人看起来也没有到那么年轻吧，我还是要说，我觉得矮个子有比较。 你有用抗老精华液吗？抗老精华液？ 哎，我真的没有在用抗老精华液，我就是着重保湿啊。如果今天晒挺黑的时候，肯定是要加点美白成分的。但我的确我会擦精华液，然后有的人不信什么前导精华、啊、然后我还是也会，我就是前导精华也擦一擦这样。 有人问这个修复霜叫做如丝一般宝贵的美丽，你有用过这个修复霜吗？ 如丝一般的修复霜， 广播女神说听都没听过 修复霜，我就只认识一条，是理肤保水的 B5 全面修复霜。 身体美白有推荐的产品吗？ 这个之前其实也回答过啊，因为身体美白我比较没有那么的重视，可是我有在网络上看到别人说身体美白就是这些都是开架式的，比如说我凡士林那个牌子他们自己也有出，就是添加一些美白成分的，或是反正蛮多牌子都有的啦。可是有的使用者回馈说，使用那个某一家的美白乳液之后，身体的毛长得比较快， 哎呦， 就是手毛脚毛。但是你想到底是那个成分有刺激到手毛脚毛长很快呢，还是因为你皮肤真的有变白了一点点，你的毛会觉得特别的 看得 特清楚， 对，特别明显，这就不一定。但是有一天呢，就是我闲来无事在那边逛，比如说康士美的时候啊、然后也是身体乳液嘛，我就没事就看看说有什么牌子或者有新出什么。然后因为我最近身体皮肤很干，然后就看到隔壁那个女生也是手上不知道在看什么平台，然后一直滑得很认真，然后让仔细阅读，然后又比那个价上，然后就觉得每个女孩的过程都是一样的。最后她就拿了两罐号称可能用完会长毛的那两罐去结账了。 玛丽前导用什么牌子？ 我的前导用的是契尔式的。 大家还有什么关于美妆保养品的彩妆的问题，都欢迎您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或是在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我们的直播留言板聊天室当中留下你的问题或是你的推荐呢、啊。 你妈你妈呢？ 이젠더는가려말할것도없는데 yeah. 그러게지금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Yeah, yeah. 我很喜欢韩文儿子的发音，아들， 아들， 对啊。就是他们有一个翘舌音，就是听起来很特别。就是 翘舌音什么？ 就是它会有一个乐的那个的那种音，然后我们中文是不会有的。 乐。 哦，或是那个女团啊 ，G Idol。 哦。 玛丽有没有推荐男生的脸部保湿呢？金盏花会不会太猛呢？ 猛啊！ 我啦，以我自己的脸来说， 你用金盏花有太猛吗 ？K 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禁用品牌、oh, ，K 牌很刺，我每一个产品我都不行。然后马上就接到他的业配，马上就推荐 说以前我对于他是有点存疑的，但用了才发现怎么 哇，我的脸真的好棒啊， 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 就知道潜能使鬼推磨如果那一天的话啦、哦、 所以那个男生是他要帮他男朋友买，还是他本身就是一个男性？ 应该是自己是男生啦，如果你自己是的话，你就真的去试试看。 对啊，就是现在比如说宝雅一整排有一堆、嗯嗯嗯、康诗美也有一堆、嗯、然后很多其实很简单的保湿的精华液、嗯、保湿凝胶都出乎你意料超级便宜，其实没那么贵、嗯、甚至有时候会买一送一，再加你周末那一些什么回馈啊点数啊，其实是很划算的、嗯，你在那边用到天荒地老，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 在聊天室也有人推说，男生哦，男生就适合用那个就是碧儿的泉水的那一家 哦，黑色的男士系列。 应该它里面那个凝胶，我没记错的话是那种绿绿的。 哼， 对。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有用， 好潮哦， 一样也是刺。 那你现在要擦什么肌肤之药？哇塞！他是用肌肤之药的人， 你不要再随便造谣，不要造谣好不好？ 比较下面的你都刺，你就是要到那个程度你才 OK。 不要造谣，不要造谣。 其实有时候就是刚刚说到，比如说契尔氏啊、碧尔泉啊这些专柜，你常常用的就觉得好像太刺激了。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回归到开架式去试试看。嗯嗯嗯， 就是那种真的完全添加物到最低最低的，像那种无印良品 safe。 哦，对，无印良品，然后还有一些 simple， 之前这个牌子我也在看，可 simple 好像是来自英国的吧，也是他们很平价的、嗯，它里面真的是一清爽到你擦就觉得说这是我挤出来了吗？ 嗯， 如此清爽。然后之前我跟同事在那边试用，像一些益群啊这些牌子啊，其实你擦到就觉得干了没，就是。但是也代表就是它好像真的就是它真的都没添加什么，就单纯的保湿成分在里面而已。 사소해서 느끼지 못했었던 매일 아침을 밝히던 너의 미소가 너무나 그리워 그때는 당연해서 둘이 옆에 있는 거 손꼭 잡고 있는 거 같은 침대에서 잠드는 거 我想知道你们对绣唇有什么看法吗？绣唇 就是看起来很痛 哦。嗯，那我应该去雾眉吗？ 你是每天都要画眉毛的人吗？ 我从小到大，除非上电视，没有画过眉毛啊。 那你干嘛雾眉呢？ 大家都雾，我也想看起来像欧巴一样的帅气。 느끼지 못했었던 힘든 내 하루에 쉴 곳이 되던 네가 너무나 그리워 그때는 당연했어 둘이 옆에 있는 거 손 꼭 잡고 있는 거 같은 침대에서 눈 뜨는 거 그거 그게 제일 찾아온 밤 도시의 어둠이 밀려와 아름다운 그녀와 추억들이 밀려와 3点40分玛丽请问有推荐的定妆喷雾吗 我是没有在定妆啦但是定妆我完全就是被那些 美妆老师们 跟美妆 YouTuber 给 洗脑 咯，嗯，就是因为最近丹妮表姐很常在讲定妆喷雾，然后丹妮表姐讲的那一支，我记得是完蛋了 ，MAC 跟植村秀两个我有点分不太清楚，就这两个，其中一个， 你现在是在查是不是？ 对对对。丹妮表姐的心得是植村秀定妆喷雾真的有够好用夏天时我巴不得整张脸泡进去 这讲话有够夸张 可是因为丹妮表姐她真的是皮肤非常非常油的人、啊、所以她在关于定妆然后对于油性肌要使用的底妆、 哦、需要的 对她是真的研究很透彻因为她自己也不能一直脱妆啊、嗯、那还得了 没有雾过眉的人发问，请问雾眉是一根一根刺吗？ 一根一根， 什么意思？雾眉到底是什么道理？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给大家听听、啊？ 哎，什么道理啊、嗯、它有点像拿刀片在画你耶。 哦，其实有点像刺青， 就是对，像刺青那样的感觉。 对，然后它就是有颜料嘛， 在上面。 对， 所以你雾眉可以选择你雾眉的颜色是要深一点、嗯、浅一点、偏咖啡一点、嗯、等等之类的。 那也可以请刺青师傅做这件事吗？ 可是刺青是不是就是永久刺上去？ 呜， 但我不确定那个跟使用的颜料是不是有关，因为有、我第一次雾的时候，那个就是他会说，哦，我这个是什么怎么很植物性的，所以他会完全的不见，然后掉得比较快，这样他有他这样的说法。 哎，刺青师傅到底可不可以接雾眉啊？ 那要问刺青阿叔。 对啊，就是。为自己的那个事业完全开拓一条新的路、欸， 哎，是同一个机器吗？ 雾眉也是那样滋的， 对，它也是滋的声音啊、嗯，也是一根一根棒棒这样子。嗯、 问题雾眉了，还要每天修杂毛吗？ 就是 我没有 脱出那个框的话就要修啊，看你眉毛长得快不快。 不然你眉毛会长长，会往下垂，越来越长，你总是把那个长度剪掉吧。对，会刺青的人到底会不会雾眉啊？ 对啊， 撇除他对于眉形的美感，但他到底是不是可以做这件事？ 就如果你只要挑好自己的眉形，然后画好，你画在你的眉毛上以后，然后就走进刺青店说：“来，我要弄这个。”然后这样就永久的啊，对不对？ 对，就只是那个会跟你一辈子。 对啊， 但的确就是，可能就不叫雾吧。 刺眉、秀眉，谁啊？ 秀眉，哎，怎样？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有人说要美容执照才能雾眉，有这回事？一定要考才能吗？这个没有没有 这个 规定吧？ 这个我不知道 因 为我去雾眉，我也从来没有检查说，不好意思哦，驾照看一下。 你现在是有 cue 林志颖的歌是不是？ 是没有啦，可是我没有，我好像我没有关注过关于执照这件事情耶。 就是以前讲的纹眉嘛，就是纹眉啊。 说到了25岁的那种保养品混合机，然后提到碧儿泉，天啊，就完全把我拉回我大学时代。我大学时代根本就是碧儿泉大户，在，而且现在碧儿泉应该没有吧？就是我那个年代碧儿泉的那个， 对，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就是在就是碧儿泉、啊， 然后它的隔离霜有白色、蓝色、紫色、绿色，然后可能一罐是比如说1000左右嘛，然后就是那种。我会存钱，然后说我要一罐白的配个紫的，或是一罐白的配个绿的，因为绿的可以修饰你的泛红，然后干嘛就买那一罐，就觉得我有点不太一样。 2000年中就是 Cosé， 对对对对对， 蓝色的那个瓶子 啊，蓝色的 深蓝色的那个， 嗯，然后我还买碧儿泉什么，然后就每个月都要去领赠品，非常的开心，很快乐，然后可以积点，以那个积点卡还很像。公车有一段时期是一张卡，然后你逼进去，然后会写在上面的，好老哦！我 妈的呢？进歌歌曲。 我困在恐惧的最底层，身不见光，隐隐丛生。 在背光里更看见自己，在绝望里更相信自己。黄伟晋。我还相信我。 我练习脆弱中起身，我练习挫败中人分，我在等下个黎明时分。 相存相依，乐于向阳，更勇于背光。新晋创作男生黄伟晋，个人首张创作 EP《背光旅行》，相信自己，找到救赎，面对阴暗，重生发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Toyota 关心您的健康，防疫记得勤洗手、戴口罩。本月买 Toyota 指定车款，就送价值17800的大金除菌空气清净机，有效过滤病菌。Toyota 给你干净好空气，太旧换新，最后倒数中，快上 Toyota 官网。 百官网金榜题名。 中华邮政招考，开缺多起新高，内外勤仅考3科，年终4个月以上。 想要金饭碗，百官网邮政内外勤专班全新开课，辅考专家带你全方位准备。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彩怀贺祝宾，小林40周年庆，多焦镜片只要2880，还有欧萨绿蓝光镜片，多焦送单张。Kobayashi 小林眼镜。 Hello， 我是傅建颖。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印度神呢，叫做扎格纳特。扎格纳特呢，被认为跟黑天是同一位神明。那黑天的哥哥大力罗摩以及妹妹妙贤在当地也都非常的受人崇敬。他有着黑色的圆脸、红色的妆容、可爱的圆眼睛，是在东印度地区呢，还有孟加拉地区非常受欢迎的神明。那他们常常3个人会凑在一起，白色的就是大力罗摩，黑色的就是黑天，黄色的是妙贤。那扎格纳特呢是什么意思呢？是宇宙之主的意思。 扎格纳特， 那他的样貌非常非常的独特哦，这应该是像原本的地方神明就纳入了这个毗湿奴信仰才发展下来的结果。我看看他有没有画扎格纳特，他没有画扎格纳特的脸，所以我看不出来他有多特别。祭祀他的这个寺庙呢，是印度教的四大圣地之一。这边呢有非常多的祭典，当中呢以弹车节作为盛大，会有仿造寺庙样貌做成的巨大弹车，这个弹车就很像台湾那个神轿啊。 哦。 但是不会把神明的本尊放在上面，然后呢会在街上绕行。据说呢，你只要看到弹车的人，你就会获得幸运。因此呢，会有好几万名的信徒从印度各地来到这边。该地区的传统舞蹈呢，奥迪西当中也就有专门献给扎格纳特的舞马。 I get down on my knees and pray, I'm waiting for that final moment. You say the words that I can't say. Every time I 说到了印度神明，我想大家心中最早最早想到的应该是西瓦吧，应该是湿婆吧。 嗯， 我们来讲讲湿婆好了。湿婆呢，就是印度教神明当中地位最崇高的神明之一，他专司破坏，也非常非常受到欢迎。他有着破坏世界的可怕面相，可是同时又具备能够医治疾病的慈爱之心。他也有三位一体的思想，认为就是这个上天创造毗湿婆维持，然后湿婆呢负责破坏。所以这个印度教的三位一体呢，是有一个创造神，有一个维持神，然后他呢是破坏神。湿婆呢是表示吉祥的词语，是不是很矛盾吗？你就是破坏的，你又代表慈祥吉祥，但是后来呢却逐渐被认为跟狂乱的暴风雨之神是同一位。这个暴风雨之神呢，会使用暴风雨的灾害来杀害人类，是一位令人非常害怕的神明。他非常接近魔神，可是呢也会降下恩惠之雨，就跟湿婆一样，同时具备破坏跟创造的双面性质。那湿婆的 平常呢，它的样貌我们会怎么分出来它是长什么样子呢？它通常呢会坐在老虎的皮上面，嗯，然后它会穿豹的皮，所以它会穿豹纹，嗯，但坐在一头老虎皮上面，嗯，然后它还有一个太鼓，太鼓会敲打出宇宙的节奏。 宇宙的节奏是什么 ？I don't know. Takiki nado. 没有，这是印度的音符符号啦，就是他们的有七种节奏这样子。它有哦，它跟飞影一样，有三只眼。那个第三只眼哈，通常都是半闭的，如果完全张开哦，会蹦出光线，会将全世界燃烧殆尽。 那不就是那个什么《X 战警》里面那个吗？ 是全世界哦，是全世界。另外呢，他的手上有菩提树果实做成的首饰，脖子上呢也围了一条眼镜蛇，毒蛇象征死跟重生。额头上面呢，除了有眼睛之外，还有三条线，三条横线。 哦，配小丸子的那个。 不是直线，横线。好，那除了太古之外呢，还有一个三叉戟，就是海神的那个嘛，三叉戟。 波塞冬。 对。头上面还有一个法式是星月，象征不死。另外呢，他后面法上面还有一个恒河女神，非常奇妙的一个人。 这人太复杂了吧？ 他就是湿婆，西法，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了。 大家，我们明天见。 破坏后才有创造，明天见。 我不怕没四季没更迭，我愿失去所有阴晴圆缺，只要爱的人永不告别。我的天使用眼泪画一个圈，时间今天相拥的世界，没有皱纹白雪，没有失去岁月，没有遗憾离别不后悔。我的天使愿你留在我身边，时间今天留给我永远。我永不再凋谢，我永不再熄灭，天使永不眷恋。我为你默默泪，天使永不。 音乐全主打。 I like the way you talk, I like the things you wear, I want your number tattooed on my arm in ink, I swear. Cause when the morning comes, I know you won't be there. Every time I turn around, you disappear. 懂你的心，你心情的气象主播，一世代创作暖男 Nair, nice to meet you. I wanna blow your mind.Come with me, I swear. I'm gonna take you somewhere warm. You know, j'adore la mer. Cause when the morning comes, I know you won't be there. Every time I turn around, you disappear. 最新大碟心碎气象，尚克曼德斯、艾戴尔、小贾斯汀御用团队操刀，空降英国金榜冠军，全球5亿串流疯狂收听，请听环球一世代奈尔 No Judgment。 I hope we never change, even though we both know that we'll move on again. I'll keep your secret safe till the timeWe both find ourselves alone again. Oh, when you and me, no judgment. You can get that from everyone else. You don't have to prove nothing. You can just be yourself. When you and me, no judgment. We can get that from everyone else. We don't have to prove nothing. When you and me, no judgment. We don't have to prove nothing. You and me, no judgment.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蓝鲸隔音窗，极致细框美学设计，蓝鲸隔音窗。 我跟你说，防疫期间就该提升自我竞争力。哦，宅在家多阅读没事，没事多阅读。 那就快用乐天 Kobo 电子书，免出门，免收包裹，零接触最安全。 十二号前购买中外文藏书，享七折优惠。 搜寻乐天 Kobo K O B O。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Janice 严一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爱上现在的我，爱上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